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那宫女有点心慌，赶紧后退了两步，在定神看时，破口处两颗绿莹莹的眼珠子随着眼皮的眨动明灭。 婆婆， 那宫女咽了口口水，小声而快速道： 方才太后宫里的银柱拿了你的画像让人认，说是帮一位姑娘找丢了的簪子。 看清了？ 那声音阴哑得很。那宫女愣了一下，赶紧点头： 看清了，那画儿画得跟真的似的，我只瞥一眼就认得是婆婆。 银珠有没有说那姑娘是谁呀？ 昨儿才进宫的，说是家里头对太后有恩，太后很拿眼看她，所以上下都陪着小心。 里头半晌没动静，再然后从那寸许见方的破口处伸出一只鸟爪子一样乌黑干瘦的手来，指甲长而卷曲，还藏着污垢，拇指和食指指尖捏了一根细小的银针。那宫女赶紧掏出身上的锦帕裹着手，将那根银针包起，低声道： 我知道了。 破口处那对银绿色的眼珠子眨了两下，突然就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井底传来重物入水的闷响声音。那宫女将锦帕收入怀中，吃力地将井口的堆头移回原状。端木翠抱着一大兜子的法尺法灵，走到岔路口就忘了道。东张西望间，一只远远坠在身后的展昭叹了口气，大步过来： 往西。 皇上的后宫路也忒曲里拐弯了。 哎，展昭，你说皇上会不会迷路啊？ 皇上会不会迷路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若是没人引路，指不定窜到哪个殿去。一直往西就是太后寝殿，记得了？ 记。 端木翠还没答完，扭头看见展昭已经转身走了。 啊，你就走了？ 姑奶奶呀，展大人是御前四品带刀侍卫，可不是后宫四品带刀侍卫，总在后宫跑来跑去的，算是怎么回事啊？见展昭没理会他，端木翠撇撇嘴，将一兜子的东西拢了拢，依着展昭所说一路往西。再走一段，老远见到银珠从殿门出来，银珠也看见他了，小跑着迎上来： 端木姑娘，你这拿的是什么呀？ 银珠把兜布掀开了看，忍不住啧舌： 拿着玩呢。 骗鬼呢，要不要我帮你？ 不用。 两人慢悠悠的一边说话一边往店里走，鞋地里忽然冲出一个人来，一头撞上端木翠。端木翠被他撞得不稳，手上的东西撒了一地。 你这个…… 银珠跺脚，抬头看见那人面目，更是气白了脸： 小贱货，谁准你在太后殿前晃了？ 那宫女吓得浑身哆嗦，赶紧俯下身子去捡食物。端木翠有点发怔，问银珠： 他是谁啊？ 姚美人店里的，笨手笨脚，打发去做粗重活，怎生又跑这儿来了？哎，你小心着点儿。 后一句话却是向那宫女说的。银珠一边骂一边自己俯身去捡，端木翠自然也不好闲着，方蹲下来捡了两件，身后传来小心翼翼的唤声： 端木姑娘。 嗯。 端木翠下意识应了一声，未及回头，后侧腰间忽然微微一疼，似是被什么刺了一下。端木翠愣了一下，蓦地回过头来，身后的宫女吓了一跳，抱着捡起的法器不知所措： 给我吧。 端木翠四下看看，也说不出有什么不对的，伸手把那宫女怀里的法器接过来， 那宫女讷讷的行了礼，便匆匆离去了。银珠也过来，两人蹲下身子，将法器重新包回兜布里。 啊，方才你说她是姚美人店里的，是不是那个逃掉的姚美人啊？ 端木翠忽地反应过来。 可不就是啊，笨手笨脚，也不知怎么伺候主子的，竟让主子在他眼皮子底下跑了。也是官家心地好，没追究这事儿，否则他哪里跑得了好去。 晚膳是同太后一起吃的，很家常的青粥小菜。太后虽然富贵日久，但到底还是吃不惯宫里的菜式，余威时的家常菜更为喜欢。端木翠原本就不沾荤腥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太后看在眼里，心里着实欢喜，心想着这姑娘果然是个朴素不挑的，只可惜了怎么没早点见到呢。端木翠可不懂太后转了这许多花花肠子，吃完饭向太后请辞回房，起身时忽地皱了下眉头，右手下意识扶住了腰。银珠眼尖忙道， 端木姑娘怎么了？ 啊，没什么，有点疼。 太后一笑， 哼，你们这些年轻姑娘家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多走两步路都喘得慌，可不会有点腰酸腿痛的？哎，搁着我在民间时， 太后又要老调重弹了。 哎，你这死丫头越发没规矩了。 太后瞪了银珠一眼，想想自己都觉得好笑，绷着的脸到底松了下来。 哼，今儿还就不谈老调了。端木姑娘身子不爽利，银珠送姑娘回房。 银珠过来扶端木翠，端木翠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了，当着太后的面又不好推辞，只得含混应了。刚出了门就甩脱了银珠。 哎，又不是不能走，哪里真让人扶那么娇弱了。 银珠果撒了手，坏笑着看他。 端木姑娘，好端端的你腰疼什么呀？ 我怎么知道，我又不是大夫。 银珠见他不上道了，索性挑明了说， 你今儿和展大人都干什么了？ 没干什么，说了会儿话，拿了点东西。 那会儿腰疼。 喂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端木翠觉出不对味儿来了。 没想说什么嘛。 银珠拿胳膊肘碰了碰他，痴痴笑着压低声音。 这里又没外人，你害羞什么？有什么事儿不好说的？你老实说，你们是不是 银珠咬了咬嘴唇，坏笑着比了个手势。端木翠终于回过味儿来，她看着银珠，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一指头戳在她脑门上。 你啊，整天胡思乱想个什么劲儿啊？ 语毕转身就走，将银珠撂在了当地。回到房中，想想觉得蹊跷，撩起衣裳对着梳妆镜细看，腰侧果然红了一大片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撞到的，伸手按压了一下，硬邦邦的有点疼。端木翠皱了皱眉头，开门央工人取了药油来擦了之后，清凉凉的，似是好了些，也就没往心里去了。晚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，总是想起银珠的话。 你老实说，你们是不是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山盟。